过一个人，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，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，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 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999 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夜晚是金台夕照的格调，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，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。FM999，昼夜更替，月落星辰。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，带你只争朝夕。 你这劈腿高手真的让我无影空待，我是白痴，你是恋爱的天才，我应该受伤害，所以我该在等待，等你有一天明白，我会服从你安排，你会发现在我情敌当中我的存在，我是白痴，也是被骗的天才，你坑卖我坑卖，对我无知的来，未知自取，演得精彩，显得很怪，不敢流露感慨。我一直忍耐，搞不懂谁是真天才。帅，而每一个人为你美丽来得很快，受了伤害去得也快，搞得不愉快，我故意置身事外，什么都不去责怪，不只让自己可以保持自由的自在，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熬到现在，我是白痴，你是恋爱的天才，我应该受伤害，所以我该再等待，等你有一天明白，我会服从你安排，你会发现在我情敌当中我的存在，我是白痴，也是被骗的天才，你肯买我肯买，对我无知的来，未知自取，演得精彩，显得很怪，不肯流露只认 搞不懂谁是真天才。 因为还有真爱传递温暖。 真爱继续张扬，一点点烛光点燃着盼望，燃烧着自己，照亮前方。 Dress in style, go hog wild, me

你可知道，我们就把它唱完好不好？就这样让我心碎。 要

自己一个人走，挥动蓝色的衣袖，任寂寞喋喋不休，月半可遇不可求，他会在第几层楼，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记忆开口，你若回头就永远生活，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这 是否像我说，又想起你的脸。若是无缘再见，百蝶流连，垂泪好几遍。 心。